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。管家帮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，FM 87.6。 老公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李严为了救济百姓，亲自找到杞县县令宋的人帮忙。可谁成想，这宋的人无心顾及百姓死活，还处处刁难李严。李严一生气回家了，从自家粮仓里拿出了200担粮食发给那些百姓。200担，这几乎就是李严家里全部的粮食啊。可就这些粮食拿出去还没有半个时辰呢，就被老百姓分光了。眼下这种情况，李严也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既然县衙不管，想要帮助这些老百姓，只有寻求别人帮忙。可谁成想，李严为了帮助这些百姓，给自己身上倒是惹了不少麻烦。明末清初，战乱纷飞，各路豪杰揭竿而起，大顺统帅劫富济贫，侠女辅佐，立下战功。新旧两朝分别记载，可结果却是各有分说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李严之谜第二集。杞县百姓一看李严把自家粮食全都拿出来了，全都跑到李府门口谢恩呢。瞧着这些老百姓，李严打心眼里心疼，这帮乡亲念他的好，李严心里领了。可他也知道这粮食少百姓多，必须得找人帮忙才能解了这个燃眉之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帮乡亲里突然站出几个大小伙子，人高马大的，就奔李严这儿走过来了。一直走到李严跟前，领头的一个双手一抱拳：李公子，在下名叫石虎，是咱杞县人，您肯出手帮助我们这帮穷人，石虎万分感激。但是我也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，官府既然不顾我们的死活，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。像您这样的大户人家，家里有粮食又肯帮助我们的实在是少，如果您能帮我们想想办法，联合几个富庶人家，兴许筹到的粮食会多一点。李严听完之后，这心里可就犯难了。他不是怕，也不是不愿意管，而是找那些大户人家比找官府还难。李严半天没吭声，瞧他犯难，站在一边的管家张嘴说话了：乡亲们，李公子不是没想过这办法，他曾经联系过几家富商，可是这些人一听说是张嘴借粮的，全都闭门不见，李公子也为难呐。大伙听完，这眼神一下就暗淡无光了。 石虎站在一边低头也琢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不知道底下是谁喊了一嗓子：“李公子帮了咱不少了，咱们自己也要努力呀！找几个人亲自登门去找那些富商说说，我就不信了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他不能眼睁睁瞧咱们饿死啊！”一听这话，石虎来精神了，找了几个小伙子商量了一会儿，就成群结队的奔杞县几个大户人家去了。像李岩这样的肯出钱出力出粮食帮老百姓毕竟是少数，这些有钱人也知道现在这个形势，有钱都不一定买得着粮食，所以家里那点存粮就更不可能借出去了。石虎这帮小伙子走了一天，挨家挨户的去求人帮忙，好话说的嘴都爆皮了，可结果呢，一粒粮食也没借着。眼瞧着天快黑了，石虎他们不甘心呢，有钱人真就这么绝情吗？难道像李岩这样的真是天底下少有吗？兄弟几个还互相安慰呢，可谁都知道这希望太渺茫了。最后石虎说了一句：“哥几个，今天大家也累了一天了，咱们再去最后一家，实在不行还有明天，咱们别气馁，家里人还等着吃这口饭呢。”说完了，这帮小伙子就奔着村东头的薛守才家里去了。薛守才呀，您听这名字就能想得出来，当初他爹妈生他的时候没盼望别的，就盼着他能把家里这点钱给守住了。薛守才家里世代经商，轮到他这辈儿上买卖做得越来越大。不过人都说这做买卖以和为贵，可是以薛守才这脾气秉性，没把家败了还真是个奇迹。薛守才这个人长得就是一副奸商的模样，他这眼珠子别转，只要一转您看吧，准得有人吃亏。从小到大爹妈没教过什么叫礼让，什么叫宽容，只要他瞧上的不是他们家的，他也得给抢过来。除了这些，薛守才这个人还有一点特别招人恨，那就是谁都看不起。他们家宅子门口下人一天扫八遍，这都是薛守才要求的，说了我们家有钱不能招来晦气，那些穷人最好离这儿远点，打这儿路过呀我都嫌恶心。您听听，就薛守才这点品性，真得说是人间极品了，等死了闭了眼了，轮回转世这佛祖都得头疼，分到恶鬼到地狱道去都是善待他。薛守才这样，石虎他们不是不了解，可为了乡亲们能吃上点粮食，硬着头皮也得去。反正这闭门羹吃了不是一回两回了，薛守才再德行那也是个机会。石虎他们来到薛守才家门口，这管家就先拦了一道：“哎，我说你们这是干嘛来了？这是你们待的地方吗？去去去去去去，一边去，我们家老爷就讨厌你们这帮穷要饭的。”石虎身后那小兄弟气得当时就冲上去了，石虎一把给拦下来了：“啊，麻烦您通报一声，在下石虎是杞县的村民，这次来找薛老爷是想请他帮帮乡亲们。”这管家早就听说李岩开仓放粮的事儿了，一听说帮忙，不用想都知道这准是跑这借粮食来了，根本不用通报，直接就给回了：“哎，薛老爷不在，再说了你们的忙我们家老爷也帮不上啊，别费这劲了，回去吧回去吧。”说完转身就要往里走，这石虎能干吗？连人都没见着就给轰回去了，一个箭步窜上来就窜到管家前头来了，两只眼睛死盯着，一点笑容没有：“麻烦您帮忙通报一声，石虎带乡亲们谢谢您了。” 说完之后，身后这帮兄弟呼啦一下围上来了，那意思很明显，今天你要是不进去通报，我们敢在这揍你一顿。管家一看，当时这俩腿都软了，哎呦，我说你们这干嘛呀？啊，哎，别说我不帮你们，我这进去问问啊，可我得提醒你们，你们这忙我们家老爷未必能帮啊。说完了，俩腿拌着蒜就奔里跑。也不知道这管家怎么和薛守才说的，没过几分钟，这薛守才还真出来了。不过看他那面目表情啊，就能猜到这管家肯定没说好话。还没等石虎张嘴呢，薛守才这难听话先出来了：我们薛家有洁癖，身上不干净的就是打我门口过我都觉得恶心，今天你们可真是特例呀，站这儿站了这么久了，看来我一会儿得吩咐下人让他们给我消消毒。哥几个站那儿听着，这后槽牙咬的是嘎嘎直响啊！要不是为了借点粮食，估计薛守才这顿胖揍算是挨上了。石虎刚要说明来意，薛守才这话又接上了：哎呀，你们不用说了，干嘛来找我我知道，不过很可惜呀，我们薛家的粮食不是一般人能吃得了的，就怕你们这帮穷鬼呀吃完之后他不消化，万一出了人命，我薛守才可担待不起呀。呵，这话石虎简直听不下去了，头几家虽说不借吧，可没这么欺负人呢，这还借什么粮食啊，先揍你一顿解解气再说。哥几个全明白石虎的心思了，反正都这样了还怕什么呀，不光你薛守才这顿揍是躲不了了，你们家存的那点粮食我们也得要。接下来您就看吧，薛守才被打得跟个血瓢似的，薛家被抢的是七零八落，仓库里边那点粮食是一粒都没留下。薛守才的咄咄逼人一下激怒了百姓，不过他这次被打被抢也让那些商户啊害怕起来了，一个个的全跑到县衙哭诉去了，县衙商户跟这老百姓一下成了势不两立的关系了。县衙接到报案，宋县令一下就急了：哎呀，这些个村民要干什么呀，这还了得，反了他们了。说完直接派了几个衙役就找石虎去了，临走还嘱咐呢，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再敢聚众抢劫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有一个办一个啊，都重办。这帮衙役带着命令走了，可到了这些村民这儿，谁听你的呀，都这会儿了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，我们老百姓死活你都不顾了，抢了薛守才的家你倒是挺认真。得，这帮老百姓一激动把衙役揍了一顿，把这令牌也给撅巴了。这还不算完，大帮结伙的全奔县衙去了。这帮乡亲是真逼急了，站在门口就喊呐：我们没有粮食吃，早晚得饿死，不如啊咱们鱼死网破跟他们拼了，好歹是个机会。事已至此啊，这宋县令也不敢摆这官架子了，一看村民全急了，吓得躲在县衙不敢出来。这就是村民暴动啊，你县衙里边有多少人也拼不过这帮急红了眼的村民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，横的就怕不要命的。这会儿这帮村民全都跟你死磕来了，搁谁谁也不敢跟他们正面冲突啊。宋县令躲在屋里正哆嗦呢，他那师爷也跟着一块哆嗦。宋县令扭头一看：哎呀，我说师爷呀，你就是我的脑子呀，这会儿你不说帮我想想办法怎么跟我一块哆嗦呀。没宋县令这通提醒，这师爷还得哆嗦呢，一听宋县令这话赶紧回：哎呦大人呐，我这正想着呢。宋县令心说：你这主意平常都是哆嗦出来的。俩人在屋里全着急呀，外边喊声越来越大，两个人心里是越来越闹腾，真要是冲进衙门来了，这小命可都没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这师爷突然一转身，别说这主意啊，真让他哆嗦出来了。大人呐，这李府的李岩不是跟这帮村民关系好吗？眼下最要紧的是怎么安抚这帮百姓，不如啊，让李岩过来跟他们说说，看看有没有办法。宋县令一听，好主意，没白哆嗦啊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叫人马上把李岩给我请过来。早先李岩求宋县令帮忙开仓救济百姓的时候，这宋县令是爱答不理，可这会儿李岩成了宋县令的救命稻草了。其实乡亲们这么闹也不是个办法，李岩一看衙门来人了，就急匆匆地奔了衙门。 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 宋县令一看李岩来了，那表情跟几天前截然不同，这会儿就快给李岩跪下了。哎呦，我的李公子啊，您可算来了。李岩心说，我这动作够快的了，不出十分钟我就赶来了，看来这次你是啊急得够呛。瞧见宋县令这样，李岩倒是换了个表情，不慌不忙的瞧着身边那师爷。我这一路走得快，怎么来了也没个茶水伺候着呀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这是李岩想为难一下宋县令。可谁让您求人办事呢？这态度必须得好。宋县令一听这个，赶紧冲师爷吆喝：“怎么回事啊？贵客来了也不招待，快着给李公子沏上好的茶。”这宋县令跟玩变脸似的，那边刚冲师爷吼完，转脸换了一副笑脸：“李公子啊，您向来宅心仁厚，经常帮助这些百姓。您看，其实啊，我也不是不管他们。上次您来，我就把苦衷跟您说了，我不是不想管呐，而是这仓库里头确实没粮了，百姓这么闹，他逼死我，我也没辙呀。”李岩听完宋县令这番话，瞧了他一眼，慢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：“大人呐，我也不是想为难您，上次我来的时候，这主意可是您给我出的。要想让这帮村民不闹事儿，这法子我还得还给您。”啊！宋县令听到这儿是满脑子浆糊啊！我说李公子，您别跟我打哑谜了，我给您出什么主意了？您快跟我说说，我听听啊！这外头越闹越凶，眼瞧着可就冲进来了。看来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算了，看在您作为地方父母官这么替百姓着想的份上，我李某就再跟您说一遍。上次您不是说让我自己想办法去说服那些富商捐粮吗？我呀，确实去了，可人家不认我呀。这帮百姓这么闹，无非就是没饭吃。咱们杞县连年闹灾荒，这是老天爷的问题，出不来粮食，我不能让您变出来。可是有这么一节呀，您是县令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您没听说过吗？您出面，这些富商多少能给您面子，只要他们肯捐粮，这些百姓不挨饿，您放心，谁也不会这么不开眼，专要您的小命啊。再有了，您是县令，统管杞县，咱们这儿都穷成这样了，还逼着老百姓交粮纳税，这是不是有点不近乎人情啊？皇上不差那点钱，我想百姓啊也不会赖账，只是现在这个情况他们给不出来，不如您去给通融通融，这粮食这税款往后拖拖，如果这两件事儿您都能办妥了，那您尽可以放心回家睡觉去了。嘿，李岩这话说的，宋县令明知道这是恶心自己呢，可也没辙呀。他李岩说的在理儿，这些老百姓无非就是想吃口饭，这哑巴亏呀，看来只能自己吃了。其实吃亏不会掉块肉，宋县令这会儿完全没心思琢磨这个，他急什么呢？他急着怎么去跟这些商户商量。 他也知道这些商户个个都不是好说话的主，让他们捐粮那比割肉还难。宋县令这边琢磨着，那边一个衙役可就进来禀报来了：大人呐，这门外头的百姓眼看着就要冲进来了，还都喊着说进来之后要您的命啊。说完，宋县令这会儿汗珠子吧嗒吧嗒直往下掉，没辙，只能扭脸跟李岩找对策。李公子，您说这两条我都能答应，不过还请您出去帮忙给我安抚一下百姓啊。您放心，我肯定会让这帮商户捐粮。李岩等了半天，就等这句话，一听宋县令这么说了，连回都没回，转身就往外走。百姓一看是李岩出来了，全都询问。李岩呢，一字不落，把宋县令刚才说的话全转达给百姓了，临了还托付了一句：大伙先回去吧，要是过几天不见他们拿出粮食来，咱们再找他算账。这场风波总算平息了。李岩本以为这次能为百姓谋来粮食，可谁成想更大的风波在等着他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，我会替你打气，陪你一起努力，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，不做时间的机器，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。